共享，一起唱。 今天接过新时代的火炬，我们是新青年。这火炬从1919年的呐喊中走来，穿过战争的硝烟，点燃井冈山的星星之火。这火炬从1949年的天安门中走来，穿过青春岁月，穿过改革开放的大门。今天该我们接棒了，从一代代青年人的手中举起可以燎原的火炬，扛起这个时代赋予青年人的使命，迈向中华民族百年的复兴梦。5月4日，北京青年广播特别直播《恰新时代风华正茂》，邀您共赴青春盛宴，一同见证新时代的闪耀光辉。歌唱梦想的舞台， 这里是挥洒青春的战场。 歌手、 素人、 原创，尽情释放你的歌声， 释放你的歌声。 就在 FM982北京青年广播 Fresh Radio， 挑战新歌声，挑战新歌声。2018全新起航 ，Welcome。 大家晚上好，欢迎收听和收看我们的挑战新歌声。大家好，我是道道。哎，今天呢我们的直播间非常的不一样哈，我也是非常的不一样。大家一看啊，我的天哪，这个有点不忍直视，因为今天我没有化妆。大家可以闭着眼睛来观看我们的节目哈。现在呢请我们导播老师切到我们的嘉宾区，当当当当，非常的闪亮。 大家好， 让我们欢迎独立音乐人李文峰。嗨，文峰你好。 哎，主持人好。大家好。大家好。 是的，今天呢我们真的是，我觉得这个灯光啊特别适合我们的节目，因为我们节目呢是挑战新歌声嘛、然后呢它是一档可以就是现场打造的 KTV 这样的效果。那你说今天这个灯光真的啊、就差没有这个瓜子花生还有骰子什么的，不然的话这真的是一个 KTV 的现场。而且我觉得这个是特别让人放松的一种环境哈。大家呢也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来收看我们的节目。想看看我们今天这个重新布景的灯光是什么样子吗？请关注关爱青年计划，关心每一个年轻的你。哎，这是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啊，关爱青年计划，点击视频直播就可以看到我们了。另外一种呢就是在易直播上面搜索活力982也是可以看到我们的。 OK， 各位老铁啊，相信不用我多说了，666关注分享小礼物都走起来。好，那么今天呢我们邀请到独立音乐人李文峰来做客。他是带着诚意扑面而来的。对，今天 可能看出来对吧？ 能对，我觉得你这一身我特别的喜欢，而且很有那种民族特色。哎，就你的 T 恤，哎、 啊， 这个吉他的背带刚好挡到了那个。 sorry， 来， 没有没有，给大家可以展示一下，我觉得哇，好好看，好好看。我就刚才想问在哪里买的？ 这个是北京的一个品牌，叫创可贴，你听过没有？ 我的天哪，原来就是那个创可贴，我知道，大名鼎鼎的，在南锣鼓巷那个。 对，一个老外开的，对。 对。 我也比较。进去第一眼就看到这个 T 恤这个图案，哇，就是它了。对， 哇，是国粹呢，把国粹穿在了身上。然后手臂上的那个图案我觉得也很喜欢。 这个不展示了、 对，这个就不展示了哈，我们还是先来展示歌曲吧。 好的。 对，待会儿呢我们会详细的跟大家介绍。如果你要是对李文峰感兴趣，对他的音乐和歌声感兴趣，都可以通过以上的两种方式来互动。当然如果你在开车的话也是可以收听我们节目的，那我们收听方式当然就是 FM98.2北京青年广播。好，那么文峰第一首歌、用什么哪一首来开场呢？想唱什么？要我给你报一下歌名吗？曲目单。 对，我好像今天唱的有点多 啊，是吧？ 因为这个我的歌可能民谣啊、这个流行还有就是偏有点轻摇滚都有。 都有啊。 我先唱一个民谣的吧，好吧。 民谣的，行。民谣的是哪一首吗？ 就叫奶奶。 奶奶，哎，这个是唱给亲人的。 对，因为这个我从小在奶奶家长、一直长到7、8岁，因为父母都工作比较忙，所以这个后来就是基本上童年的记忆都是发生在那儿。然后就是写了一首奶奶。 好的， 就是至于有什么故事，这个咱歌里分享啊。 好的，那大家要注意听歌词啊。如果你也是，就比如说是奶奶带大的，或者说姥姥奶奶这样，隔辈带大的，其实我也是 这样很多吧。 对，很多，我是属于姥姥姥爷这样带。 白大的，肯定会对这首歌特别的有感触。 那好、嗯、 好，那我们就开始这首《奶奶》。 村子的西边有条宽阔的母亲河，在有蝉鸣的雨季的流不停。小时候奶奶常带我到河边洗衣，我在旁边搞水里捉小鱼小虾米。傍晚无言的水滴颗颗滴在我心里，那记忆像井水般清晰。奶奶的蒲扇总在我身边，扇不停它总能让我静静地睡去。是奶奶给我理发，我就哭个不停。那手动推子的声音我害怕听，我挣扎在奶奶的怀里说不敢了救命。哪怕理完后有天大的奖励，午睡醒来奶奶总是在街门洞里笑着给我讲她那苦难的曾经。奶奶没见过电脑，也没用过手机，但我觉得她这辈子活得也挺开心。傍晚无言的水滴颗颗滴在我心里，那记忆像井水般清晰。奶奶的蒲扇总在我身边，扇不停它总能让我静静地睡去。奶奶从没给我讲过什么人生的道理，他就说咱做人做事儿得对得起良心。我总想奶奶，如果你还能站在这里，我要把你当初教我的歌谣唱给你听。花篮的花儿香，听我来唱一唱，唱一唱。来到了南泥湾，南泥湾好地方，好地方，好地方，那个好风光，好地方，那个好风光，再不是旧模样，是陕北的好江南。 好温情的一首歌， 谢谢 奶奶，来自李文峰。其实这个我仔细的听完了这首歌、就是真的写的就是小时候的那些经历，包括奶奶给你理发呀， 对给你讲故事。现在奶奶还在老家是吗？还 已经 不在了， 不在了，对。 哦， 这个我估计 遗憾啊、 对，再没有，这我觉得再可能也写不出来，有的时候的。对，就有可能不好意思表达，反而老人已经走了，然后你可能这情绪沉淀下来，你会觉得之前有很多值得回忆的事儿吧。 嗯，是的，是的，这首奶奶确实很，就是饱含感情写出来的一首歌。 嗯， 然后反正我听完之后，我是真的很有感触。 嗯， 就是就像刚才咱们聊到的，如果要是说，像奶奶、爷爷还有这个姥姥姥爷带起来的孩子，他一定会对这样的歌曲特别的感同身受。 嗯， 因为好像小的时候都经历都差不多，而且咱们两个还属于同龄人，对，这个社会的大背景都是一样的。对，其实文峰呢是特别有才华，刚才一首歌让大家都觉得很惊艳，你知道吗？ 哎，真的吗？ 对对对，尤其今天配上今天的灯光，我再次赞一下，今天这个氛围真的太棒了。我刚才 不开灯，对吧？ 对，我刚才就在这儿，就好像是到了一个那种酒吧、清吧里面去现场、 哎、 听，真的是听现场的感觉。 对对对， 对，而且你的声音、哇，真的非常的棒 啊！真的吗？ 嗯、 哎，谢谢谢谢。 我发自内心的说，就绝对不是商业互吹啊。对，那这是一首非常动人的民谣歌曲，可以说，奶奶，对、作为今天呢我们这一场小型演唱会的开场，对，那。来聊一聊吧，我们、文峰，你是什么时候开始从事音乐这个行业的呢？ 我觉得，说咱就从上学开始说吧。我觉得我上学就特别喜欢音乐，对，那时候就觉得我以后一定要做这个，然后包括初中毕业，然后就开始就是想学音乐，但是当时我们那儿就是没有。这个怎么说专业学音乐的院校，对，我最开始是其实是学的幼师。 哦，幼师。 对，因为只有幼师可以和音乐挂钩啊。 哦， 就因为其实 对可以教音乐，是不是？ 就是比如说幼师学的也是声乐啊、舞蹈啊、钢琴啊。对，但后来我发现去了我们班30多个人只有我一个男的。因为是幼师。 对，基本上幼师都是女老师。 对 对， 就是后来就是我妈说不行不行、然后最后反正也是算调剂吧，到了一个就是稍微正规一点的师范学校，就是不是幼师了，但是还是老师，然后去学音乐，到后来这个因为是专科，后来我又专升本，又上了曲阜师范大学音乐学院，然后后来大学毕业就开始北漂。 对，开始北漂哈、其实我看这边我手中拿到的资料显示是2010年的时候，就是进到了一个音乐公司，是不是？ 2010年，差不多2009年毕业，2010年，对。 哇，2009年毕业，哎，还真是哈、就是 勾起了你的回忆。 对，因为是2009，咱们属于同龄人，然后毕业的时间也是一样的，年份也是一样的。 2009年大学毕业。 对啊，2009年毕业，然后就开始进入到社会，开始了艰难的北漂生涯。对，哎，那你就是毕了业之后第一个目的地就是来到北京吗？ 对。 啊， 对， 是吗？是吗？哇， 就是其实没毕业我就开始想，就是不上了，我要来北京。 哦，不上了， 就是 哦、 就是那时候就想来，但是没辙，还得等毕业证。 对对对，你得拿毕业证。 对， 来到北京之后，你当时经历过什么吗？就是会让你觉得、你觉得顺利吗？就是你的北漂跟你想象的一样吗？ 最开始肯定很难，因为我说实话，我来的时候一个人不认识。就是完全，我记得那个姚明，他说他去 NBA，他感觉是重新出生了一次。其实我的感觉是差不多的，就是因为你到了一个地方，然后你没有一个认识的人。然后我记得我最开始没有，就是你找不到不用说进约音乐公司了，你可能工作你都找不到，因为你一个大学毕业的人。但我最开始来这儿还给人柯达店照过相，我记得。 真的。 对， 全都是人才。 然后这个记得就找不到工作，看人小广告上面贴着说招抄写。 抄写。 对、 就是录入的那种。 就是不是用笔抄啊。然后当然这个后来这个我去了抄完之后去找人家，人家已经人去楼空了。但是 我的天 哪，但是我交了100块钱报名费。 都有被骗的经历，我也有。 真的吗？ 对，就是我来这儿，第一个就是被忽悠的公司还真的是一个唱作公司。 唱作公司 是 什么？ 对，就 是 他是培育歌手的嘛，然后上来就跟我说，因为当时我跟你的状况差不多，我也是刚到北京，谁也不认识。我说那就去吧，去面试一下。然后呢说。你先不用这个说别的，回答我一个问题，你相信我能把你捧红吗？我说哎，这个现在想想觉得这个问题还真的是 对 蛮 OC 的， 因为这个后来我就进了一个音乐公司，专门就是找你这种人，然后去。 哦，我懂了。 我去培养。 怎么可以这样？哦，但是你们是属于正规的，是真的是你去培养他。 对，就是 之前有个公司叫泰和麦田。 哦，泰和麦田这个我知道。 我是属于那个泰和麦田啊、下属怎么哎？ 我懂了。 对， 就子公司的那种。 差不多吧。然后也是从泰和麦田出来的一个哥哥，然后他开了一家小公司，然后在里面做了几年。对。 对，至少这都是有品牌认证和靠谱的，真的是能去培养你。我呢是交了400块钱之后，然后就哎。 400。 对。 他承诺什么了吗？ 承诺就是 给你发个单曲。 没有，他倒没有，我当时根本就不知道单曲的概念，因为我就不是学这个专业的。对。 但是还是抱着明星梦，对吧？ 他不是抱着明星梦，我是说，能够在实习的时候能赚点钱而已。 哦、 但是即便是这样的话、其实也很艰苦。对，当然呢，这些都是血泪史啊。像北漂的刚、就是刚来北京的这些朋友、真的是要擦亮眼睛，不要轻易相信这些。 没有，我觉得这都是过程嘛，然后后来成长了我 对吧？不至于轻易被骗。 哎，是的。好，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带来第二首歌好不好？ 那就是因为这样，这个我后来在北京待了几年，后来离开了。但是我还是很想念北京。对，然后那时候写了一首歌叫《北京时间》。 北京时间，哎，不错哈。北京时间怎么听起来这么熟呢？因为我们的视频网站。对，好，那么北京时间，这真的是哈、我当时看这首歌名的时候也觉得，特别有感觉。 对，至于为什么呢？好，现在大家听一下，为什么叫北京时间啊？ 好，谢谢六桌的李哥送的鲜花啊！ 哎呀，我这看不见 啊！对，你这看不见没有？但是隐形的，就相当于在酒吧给你献花了 啊！好嘞，哎，谢谢。 好，那么北京时间来自李文峰。 离开了梦想的北京，寻找我的自由，可我已不再年轻，也无法再回头。时光飞逝，混到了如今，多少人为我停留。离开了梦想的北京，寻找我的自由，可我已不再年轻，也无法再回头。我越来越看不清我曾坚信的所有。多少个夜，我听着音乐，走在北京的大街。这是属于我的北京时间。路灯伸向远方，没有终点。这是属于我的北京一夜，那个无畏少年慢慢走远。想的北京，寻找我的自由，可我已不再年轻，也无法再回头。我越来越看不清我曾坚信的所有。 平的大街，这是属于我的北京时间。梦想伸向远方，没有终点，这是属于我的北京一夜。那个无畏少年慢慢走远，这是属于我的北京时间。路灯伸向远方，没有终点，这是属于我的北京一夜。那个无畏少年再也不见。 哎，谢谢。 北京时间， 北京时间， 这首歌来自李文峰，这是用这首歌来纪念一下你之前在北京的那一段。 对，对，是属于我的北京时间，就是基本上是午夜之后啊。 啊，午夜之后。 然后我一个人戴着耳机在北京的大街上转，那差不多这个意思吧。 哦，懂了。这是你在北京的那一段时间常有的一个状态吗？ 可能后期吧。 嗯嗯嗯。 对，因为我后来就离开过北京一段时间。 嗯。 因为觉得，就是你会觉得有点虚无，在这待的，就是说点矫情的，找不着自己吧？觉得有一段时间。 哦、找不到自己。好，有请陶喆找自己。对，那后来去了哪儿呢？ 去了大理。 哇，大理，这是一个音乐人聚集的地方呢，而且也是民谣的一个大的汇集地，我觉得。 对，有很多，因为我属于怎么说，身在庐山中，我不知道北京这边对大理怎么看。 我很喜欢大理，我觉得大理风景非常的美， 蓝天白云， 嗯，对， 高山湖泊， 是的，就是大理不是有四个字来形容吗？风花雪月 啊， 对，是的，然后具体是哪四个？什么风什么花，然后什么雪什么月来着？我有点记不清了。 我也记不清什么上官花下官风， 对对对， 苍山雪洱海月吧。 啊、哦哦，对，是的，是的，是的，上官风下官花。 上官花，上官花， 啊、上官花吗？ 上官花，因为它的市区叫下官，下官刮风、 哦、 刮风、 哦。明白了、 嗯， 对。那你在大理的时候，就是在那个古城里面吗？ 对对、哦，主要是在古城。我最早去是2013年吧。 2013年的时候，2013年我觉得大理应该游人还没那么多。 我觉得我赶上一个尾巴。 嗯， 对，就是2013年，我是4月份去的。 哦， 去的到了那时候的暑假7、8月份，人就开始很多了， 是吧？ 嗯， 那会有很多人去听你唱歌啊。那时候你在那儿也是在酒吧驻唱歌手，还是说你 最早其实就像你刚才说，2013年大理没有那么繁华， 嗯， 就是那时候甚至还没有几个酒吧。 哦， 我们是在街上卖唱。 我的天哪！ 对， 流浪歌手、街头艺人可以说。 在北京可能叫流浪歌手，但是那边就大家觉得这是还是挺文艺的事儿，对。 是吧？ 对 对，那当时会有很就是会在当地引起很大的反响吧？我觉得，以你这么好的歌声的话， 我那时候我只是个吉他手，因为。 嗯， 我们乐队，因为那时候一个小团队吧，可能有6、7个人，对。 这已经不是小团队了，我觉得。 对，但是大家都是吉他手，都是主唱。 哦。 对，这有长得比我好的，有演员什么的。 还有演员呢。 就是之前是演员，对，后来反正因为我是和他们比，我还是比较稳，然后最后变了吉他手。 懂了。 对 对，然后那是不是在这个小团体里面，就属你在大理待的时间最长呢？ 没有没有，现在也有还在的。 是吗？ 对对对。 哦，那好吧，那你还不是最稳定的一个。 对， 其实在是的，在大理的生活也很好，但是那回来的契机是什么呢？ 就是觉得那边是。还有点无聊，包括因为我还是个年轻人嘛，虽然岁数有点大了， 不大不大不大， 已经很多90后、00后要我叫叔叔了， 真的吗？ 对， 哪个90后？叫大哥。 90后的老阿姨叫我叔叔，你看，哎、 好吧、 嗯， 对，这都是开玩笑啊。现在大叔呢，这个是很受欢迎的， 真的吗？ 对，好了，那么今天呢，我们请到的是

啊，对呀、啊，咱们也有这种直播嘛，是同步的。 啊、 对对对，好，那么各位老铁啊，期待着各位的光临。当然，有什么互动呢，都可以在我们的平台上发弹幕。再说一下我们的收听收看方式哈，那收听当然就是在 FM 九八二北京青年广播。那收看的方式一种就是关注我们的关爱青年计划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点击下方的视频直播就可以看到我们。还有呢，就是在易直播上面搜索活力九八二就可以了。好，那么下半段我们还是得抓紧时间来听歌哈。但是听之前，因为最近这个草莓音乐节正在如火如荼的上演，哎、 嗯， 有你有没有关注呢，文峰？ 啊、哦，我是之前去过好多届，嗯、今年 是、 啊、对。 那你今年怎么没去呢？ 我是 档期撞了吧？ 我是一个叔叔，跳不动了，估计。 啊，现在草莓音乐节，但是其实我觉得这个年龄层划分， 嗯， 哎，不过今年的这一届好像阵容确实偏年轻化一些。 啊，真的吗？我真没有， 我有就是有一部分，它是有针对性的 啊。 嗯，对。那之前你这去过那么多届，感受了现场的盛况， 嗯、 你觉得草莓音乐节？我觉得是一年比一年壮大了耶。 对对、哦，就是因为我好现在不光北京，全中国很多地方都有，对不对？ 对对对，反正还有各种各样的音乐节， 嗯， 嗯 就是很热闹， 是 挺好。大家知道有地方可以玩啊？ 对呀、 啊， 大家可以 听歌啊。 对呀、啊，共襄盛举，什么时候举办蓝莓音乐节呀、啊？蜜桃音乐节啊，西瓜音乐节， 等着你开了。 好吧，那到时候我们一起合办一个吧。 那行。 对，好，还有香瓜音乐节，嗯，一定要叫这个。好，那么说到草莓音乐节呢、嗯，我们记者和特派员也是在前方发来了非常珍贵的报道啊，我们来看一下。 聆听未来，生而不懂。各位 FM 九八二北京青年广播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九八二草莓计划特派员杨轩。 今年草莓音乐节的玩法可谓是多种多样，让我们跟随着九八二的特派员一起来走进这个欢乐的盛会。 那边李志在唱歌，现在 这位乐迷朋友好像带来了很多可口的西瓜，往里放上了自己独家特制的调料。这边有很多乐迷朋友在照相。今年的草莓音乐节有很多奇形怪状的展台，可以让那些爱拍照的帅哥靓女在这里一展自己的青春风采。不过今年草莓音乐节，相信大家最重要的还是来这里欣赏美妙的音乐。那接下来呢，我们的记者将特地为大家放送今年音乐节当中的一个大咖，就是田馥甄。他在这里正在演唱的是《魔鬼中的天使》，大家可以静静的聆听这一段美妙的歌声。 哎，我们要不要一起唱？ 来，你唱，我 不太会唱这首歌耶。 除此之外，田馥甄还展现了自己不同的一面。他在现场精心的改编了《南山南》这首被大家耳熟能详的歌曲。经过田馥甄自己对音乐的理解和创作，这首《南山南》被赋予了不同的感觉。让我们来一起感受一下现场田馥甄带来的这首《南山南》。随着田馥甄的美妙歌声，这一时段九八二草莓计划前方特派记者将来大佐杨轩、文熙、林立给大家带来的报道就是这样。让我们继续来锁定九八二草莓计划特别直播，前方情况就是这样。 啊，好的，哇，这是我们前方记者发来的盛况啊！草莓音乐节真的是非常的棒啊，而且好多都是这样大家非常喜欢的歌手，还有很多耳熟能详的歌曲。待会儿我们会再穿插一些这个现场的报道给大家。好，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听完了、看完了草莓音乐节，我们来看今天的现场，李文峰。对，有请前好多好多好多好多届，就是好几届的这个草莓音乐节的歌手。 观众，有请观众。 啊，好吧，有请观众李文峰。如今是我们挑战新歌声的做客歌手，带来一首什么歌曲呢？ 这个 我还有什么歌吗？ 来，我给你点。 对，这个 有好多哦，有《世界尽头》 啊、 《脆弱》、《懂》，还有《自由飞翔》。我觉得先唱自己的歌吧，好不好 ？OK，OK。Okay, okay. 嗯 好，那么唱哪首呢？ 那就唱一个脆弱吧，这个应该是有伴奏的。 对，这个有伴奏、啊、这是什么？是轻摇滚风格的吗？ 就是流行吧，我觉得 流行。 对 OK， 没问题、嗯、那你准备好了 来。 对，你可以站起来唱啊。对，好，现在 K 歌。 对，这首歌来自李文峰， 哎，嗓音有点哑。 哎，没有，就喜欢这种沙哑的嗓音嘛。 是吗？好的。 对，其实我反正在这儿听声音是非常好的，而且我觉得你如果要是唱这种稍微低一点的这个调式的话，好像声音更有磁性。哎， 是吧？ 对对对， 唱不了高的呗，是吧？ 哎，没有，唱高的也好听，但是唱低的就是更有那种浑厚感。我个人是这样觉得的。 其实我还比较擅长唱就是抒情一点低的歌，对 对吧？就是说白了就是闷骚嘛，是不是？对， 不要说实话。 哎，是的，一不小心把实话说了出来。脆弱这首歌啊，不知道几号桌的朋友，这个过来可以刷刷小礼物，如果你喜欢的话。好， 谢谢。 对，这个刚才特别有这个 K 歌的感觉， 对， 而且这首歌是你自己去创作和制作的，对吧？ 可能对伴奏，你刚才听了稍微有点简陋，对，因为是我自己做的。对， 哦，是 demo 的那个版本吗？还是说成品版本？ 算是 demo 吧，我觉得。 哦， 对， 对，就还没有说进行完全的混音和编曲这样。 对对对。 哦，对，我还说呢，我说哎，这个感觉怎么那么像以前八九十年代的流行歌曲的那种感觉？ 其实就是。 说实话 有一点复古。 对，我做的时候就是因为这首歌是我大学写的。 哦，难怪。 对，很多年了。然后但是是我最近刚做出来，因为对有朋友说很喜欢，然后就让我做一下，我就简单做了一个伴奏啊。 哎，可以可以，很可以啊，社会社会。对，这首歌非常的棒哈，期待它的完整版。对，完全体什么时候变身成功。好了，这首脆弱，这首脆弱是大学的时候自己的一些经历吗？还是身边的人的一些经历？ 我觉得自己的吧，就是谁没试过恋呢，对吧？ 那倒也是。对啊，但是也有没有试过的，因为 有吗？ 对，今天你有没有看一个微博的话题？就是从校服到婚纱。 哇哦！ 对，就是从相识的时候，可能他们还在校园里面，然后呢，就是一直两个人之间的牵绊，走过了很多很多年，直到走进婚姻的殿堂。我觉得这种就真的是很让人羡慕哈，就是祝福这样的人。 太羡慕了， 对， 真的。 当然呢，也祝福所有在一起的人。 我没那种命啊。 没有，你会有更适合自己的。 对，好。 是，好了，那么这个是刚才这首脆弱哈，接下来我们得抓紧时间唱歌了。 是吗？好的。 好的，那么还有哪首歌想要带给大家的呢？ 唱一个懂好不好？ 懂，好，你懂得。 对。 这首表达什么呢？ 这个。就谁没失过恋啊，这句话好像之前说过哈。 啊，对啊，就还是跟失恋有关系是吗？ 对，这个我一个朋友他说他失一次恋估计可以写七首歌吧，平均。 为什么他的每次恋爱都这么用力吗？ 不用力怎么叫爱呢？ 这个回答我给满分。不错。这首懂。 好， 确认过眼神，你是懂的人。 哎，说得好。那好，来这个还是吉他弹唱好吧。 好。 回忆在回忆里过冬，分离了分离的伤痛，现在情绪不多，心中不再有泪翻涌，寂寞对我很包容，生活在生活的谎中，城市与城市总相同，想把从前冷落，却发现你对我那么重，整个世界的裂缝怎么缝，那凋谢的霓虹像你漆黑的瞳孔，奔向你在每个爬行的梦，让流泪的天空吸取你的笑容，原来你是那段最美的彩虹，哦，最后一次冲动控诉命运捉弄，麻醉自己满无在悲伤之中，之后别去触碰所有一切冰冻，你说的我都懂，我才懂，我才懂， 这首懂 唱一遍吧，片段、啊、 对，好好好，没问题没问题啊。我觉得这首歌就是有一些伤感，但是是在 刚才这几首歌里面我最喜欢的一首。哎， 真的吗？谢谢。 对，就是这种风格它可能怎么说呢，就是偏都市和情感一些。 对 对, 对，稍微流行一些。 对对对、 啊、 而且我觉得就是今天这个氛围不知道为什么总会过渡到我们频率下一档节目、啊、十点答录机，就是那种跟感情有关呐、啊、剖析人性 啊, 啊。 真的吗？那我就不走了吧，在这等下一个。 对，你就走了。我觉得完全可以。 就是因为、其实我生活中还是一个比较逗逼的人，我觉得。 啊啊， 但是就是 幽默。 对， 幽默 啊 ，sorry， 这个 嗯， 就是但是就是不知道为什么就是写歌，就是都是偏伤感，可能这些好多嗯， 我就之前老有人这么说， 嗯， 然后呢，就其中有一位嘉宾他道出了天机，我觉得这个理由呢，我可以用在你的身上 啊。 因为你平时太快乐了，生活当中没有什么可以让你烦恼的事情，所以你就用音乐表达一下，来填补自己的这个空白。 不同意， 你不同意是吗？ 没有那么快乐啊！ 啊，对，其实我在想，那是谁没点愁事儿、 是是是是是，嗯， 对。 但是我以后尽量多写一些快乐的歌。嗯， 对，其实我觉得音乐也是一种情绪的表达。 对 对, 对， 就是 当然， 你会不会觉得有的时候听这个伤感的歌，或者说你写出来伤感的歌、并不一定是因为你自己正在经历这些东西、而是一种单纯的情绪的表达，就是一种感觉。 嗯， 可能没有什么具体的事情。你会有这样的时候吗？ 其实我们都知道有个歌叫 Hey Jude。 嗯嗯， 对，它里边有一句歌词叫、就是是就听一个伤感的歌让你变得更好一些。 来，我们可不可以把黑痣这首歌随机的展示一个片段？ 哎，好，来，我给你伴奏啊。 啊，不，我先说你唱。 我英语不太好，英语不太好。 哦、 对，但是就是好像是说听一个 sad song、make better、好像之类的、就说对，就是不一定是听伤感的歌就会变得伤感，但是它会宣泄你一些情绪。 是的，是的， 对对对， 它是一种表达、那算了，既然是这样的话，那我们就不唱了。好， 谢谢谢谢。 好，那么接下来呢还有几分钟的时间哈、还有一首世界尽头。 在等着我们。 啊，好的、 对，世界尽头、这是一个励志的歌曲吗？ 哎呀，这 一声叹息好像很有内容。 对，这个这是还是我觉得不很 sorry 啊，今天都是失恋的歌。 没关系，就是正在、如果要是正在幸福当中的人、可以听听看、如果要是你正在可能刚好符合这个情绪的话、你也可以听听看。 对， 就像 说不定会听乐了呢，是不是？ 对，就像有一句话说、爱一个人你带他去纽约 啊、 恨一个人你还是带他去纽约，是一个道理。 恨一个人为什么要带他去纽约？ 把他放到纽约的地铁让他出不来。 好吧， 好，那这首《世界尽头》送给大家。 好的。 带我来到的这个地方，就是世界的尽头了吧？站在这里已没有光，也看不到远方。曾经说过的那些情话，现在一句一句把我伤，一起去过的那些地方，我不会再去第二趟。新歌为你唱，你总说没时间欣赏。虽然睡在同一张床上，却有不同梦想。现在看来，未来很迷惘，我说过会陪你一起扛。 直到那天你收拾行装，你的干脆是我未曾想。看不到远方，曾经说过的那些情话，现在一句一句把我伤。一起去过的那些地方，我不会再去第二趟。 都是低吟浅唱的歌曲，我觉得今天这个氛围啊，这个灯光简直太合适了。我再次 Q 一下这个灯光，对对对，太有那种感觉和氛围了哈。对，这首歌叫做《世界尽头》，依然是一首情歌，略带一丝伤感。好的，那时间呢也是进入到尾声，还是得说一下，问问我们的文峰，接下来会有什么样的计划？ 我前一阵去参加新歌声了。 真的吗？ 对， 我的天哪！你为什么没有早说？ 就是你知道，但是现在我又来参加挑战新歌声，我这…… 哦，没有，我觉得真的挑战新歌声和新歌声，你都要参加。 说的好， 对对对对。 但是现在只是海选阶段啊，对。 海选你肯定是没问题了吧？ 这至少是节目组出的路费，让我去上海试子音。 节目组出的路费，节目组说：“哎，你不要把实话说出来，这是我们应该做的。” 对， 哎，我跟你说，文峰，就是我呢，一直自诩为人形锦鲤，你知道什么意思吗？ 啊， 对，就是真的，我已经 美人鱼， 不是美人鱼那个意思。你知道锦鲤不是转发可以实现愿望吗？ 啊， 哎，但是就我真的可以给歌手带来好运气。 真的吗？ 从我做音乐节目到现在， 啊。 上过我节目的嘉宾里面有好几位上完了之后就是正在参加或者马上就要参加的一个选秀活动，一下就火了，有好几位了已经。 敢说名字吗？ 啊，有，就是像黄旭，你知道吗？ 黄旭。 对啊。 真的。 对啊。 哇哦，黄旭。 对，他就刚刚好，然后他之前上过我节目，然后 回头你那个微信传一个你的照片，我当我手机屏保。 不用，你今天上完了之后，马上我觉得在新歌声这个舞台上，你就会脱颖而出了。 啊，真 相信我， 谢谢。 如果要是这个愿望实现的话，记得那个 转发这条锦鲤， 转发这条锦鲤，人形锦鲤，好吧？ 可以。 好，真的是美好的愿望哈。但是我说的是确实事实，因为有好几位歌手。就不一一点名了。对，好啦，那么这个接下来就是还是继续比赛吗？还会说在自己的这个音乐道路上再继续制作？ 其实说实话，我看的比较淡，现在因为这个毕竟也这个岁数了。 哦，你不要老说这个岁数了，咱俩是同龄了呗。 对，这个然后就是还会继续做音乐吧。 好的， 对。 不忘初心，方得始终。 对，音乐使我快乐，使我开心。 是的，音乐使我快乐。哦，天哪，对不起，你打扰到我做音乐了。好，那么今天呢，非常谢谢李文峰来做客我们的挑战新歌声，也谢谢大家的分享和观看哈。好啦，那么接下来呢，就是我们的活力 music， 那也祝大家，再次祝大家假期愉快， 假期愉快， 拜拜 、 好，那么接下来呢，最后一点点时间哈，我们来看看我们的草莓音乐节前方的现场，也辛苦我们的各个特派员和我们的这些同事们哈，来看看他们发回的精彩报道。 Thank you. 真的是这个现场简直沸腾了好吗？好了，那么最后一点点时间，我们还有20多秒哈，来听一个片花吧，片花之后我们就结束咯，明天见。 当我快乐时，我听的歌是这样的。